第五课，问路。热身。 银行。 医院。 火车站。 超市。 邮局。 商场。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怎么？ 走。 一直。 第一。 那个。 十字路口。 往。 右。 拐。 银行。 前边。 对。句子。 一，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 二，一直走。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右拐。绘画。 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 一直走。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右拐。 是银行前边的路口吗？ 对。 谢谢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超市。 红绿灯。 左边。 旁边。 邮局。 句子。 一，附近有超市吗？ 二，超市在路的左边，邮局的旁边。绘画。 请问附近有超市吗？ 有。 怎么走？ 到红绿灯，往左拐。 往左拐？ 对。超市在路的左边，邮局的旁边。 谢谢。 活动。 听力画图。 一直走。第一个路口往左拐，然后一直走，到第二个红绿灯，往右拐，路过银行，在银行的对面。